司马光破缸救人。这是个老故事。从前有个孩子叫司马光，多大了？7岁。有一天，他和几个小朋友在花园里玩捉猫猫游戏。一个小朋友用手绢蒙住眼睛，别的小朋友赶快躲起来，有的躲在花丛后面，有的躲在大树背后，还有的躲到假山上去。等大家都藏好了，那个小朋友自己解下手绢，就开始捉猫猫了。他们玩得正高兴，忽然听到扑通一声，不好了，一个小朋友掉到水缸里去了。原来就在那座假山下面有一口水缸，这水缸很大很大，小朋友踮起脚尖才能看见里面装满了水。不是有个小朋友躲到假山上去吗？他一不小心从假山上跌下来，正好掉到大水缸里去了，这可把小朋友们都吓呆了。快把这个小朋友救上来呀，要不他就要淹死了。可是小朋友们个子矮，力气小，没有办法。去叫大人吧，时间来不及了，怎么办呢？有的小朋友吓得哭了，有的小朋友吓得跑了，只有司马光不哭也不跑。他站在那里一想，有了。他赶紧去找了一块大石头，抱起来使劲向水缸砸去。只听得咔嗒一声响，水缸给砸出了个大洞，哗哗哗，哗哗哗，水从洞口里流了出来，一会儿就流光了。掉到水缸里去的小朋友得救了。这件事传开以后，大人们都夸司马光又聪明又勇敢。 青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